同一时间再会。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这段声音是来自李健啊，音乐诗人李健带来的《远》，也是他在2003年从水木年华分开之后单飞的第一张原创专辑啊。当时呢，和大部分的这种已经成长为音乐人的创作歌手是一样的，李健他其实在专辑当中包揽了这个所有歌曲的作曲啊、编曲啊等等，所以你可以说这是这张专辑《似水流年》是最能够体现李健的个人风格和音乐主张的了。而且熟悉我们这边校园民谣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李健算是其实我们国内校园民谣在多年断续之后的一个接续，虽然这中间呢也有过2002校园民谣的专辑合集等等，但是说实话他的技法和思想方面都没有李健的更加成熟，而且李健是更加坚持用这种所谓的民谣的弹奏形式、演奏形式来体现这些作品的。所以在《似水流年》当中，你很少能够听到或几乎就没有什么 hip hop、rap、funk， 包括电子舞曲啊等等这些眼花缭乱的东西，只有啊一点点的摇滚，以及我们李健这边浅吟清唱的一些诗一样的故事了。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活力派正在直播，希望你会喜欢今天为你带来的这些甄选的中外好歌。你好，我是思萌。 不隔着你，你也不用注目力，再没有任何的惊奇，别抗拒我的美人体，恋爱动物的有补给，男孩女孩要注意。 最聪明的最后开口， 我把自己分裂，准备你最好的一面。 stop. Feels good. 지금 들어봐 우리를 부르는 소리. 너와 나 함께하는 이 순간. 여긴 금빛 정상과 코카콜라가 함께하면 너와 나는 하나가 돼. 이 순간 forever 함께. Good, 우리 모두 하나가 돼. 금빛의 열정 모두가 완호해. Together as one, taste the feeling. 함께하고 싶어, know it. No, no, no, no. Taste the feeling. so fast, got caught in a double take. I've been missing you, though I'll see you soon. It's so hard to wait. You're my favorite song, and I just wanna hear you. I wanna hear you play. Wherever I go, no matter what I do, you're my radio girl, and I'm tuning into you. Wherever I go, I can hear you coming through, play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You're my radio, radio girl. You're my radio, radio girl. You're my radio, radio girl. You're my radio, radio girl. You're my radio. I wanna turn you up till you're the only sound I hear. Let the whole wide world listen up loud and clear. A million miles away, baby, who's to say you're still not next to me? You're my favorite song, and I just wanna hear you. I wanna hear you play. Wherever I go, no matter what. 是一首非常适合送给这些热爱电台、热爱广播，以及到现在为止还有这种听广播习惯的朋友们啊。Radio Girl 来自 Taylor Matthews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比较小众啊，但是在今天呢也是强烈推荐给各位，因为它其实里面非常非常单纯的就把喜欢的一个人、喜欢的一个女孩子比作了自己最爱的电台啊，包括电台最爱的一首歌曲，所以在里面你会一直听到它不断的重复的一句话，就是 You are my favorite song 啊，在电台当中所听到的。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在电台里面机缘巧合会偶遇的一首歌，但是反而会让你记录很久啊，甚至是在你可能到现在为止在你的收藏歌单当中还有好多歌曲都是当年从电台里面听到的，不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OK， 我们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直播啊，不光是要听到一些好歌曲啊，还要跟各位陆续来分享我们本周的一个主题，就是训练手臂的一些黄金的动作。我们今天来分享第四个吧，就需要你站在这个卧推凳的后侧啊，需要你呢双脚和肩是同宽站立，双腿微屈，那么双手肘呢是靠在卧推凳的靠背上面，双手掌心向上抓握。抓握什么呢？需要的是在龙门架的一侧绳索器械的握把，保持你的身体背部挺直，让你的大臂贴往这个卧推凳靠背是不动的，小臂我们来做一个屈曲的二头弯举动作。这个动作可以更好的孤立到我们的肌肉的发力，而且呢用绳索呢在你做离心控制的时候呢，它依然会保持一定的张力，不会有过多的松弛的状态，这会让你的这种蹦感更强。当然要提示各位了，在用绳索做弯举的时候，一定要将你的速度放慢，并且可以的话在顶部做一个顶峰的收缩。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继续来听歌。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Jeremy, take over the piano, man. I feel good. So everybody sing.